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来到证明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也都证明他有那种复活的大能，他可以胜过死亡，死亡不能够再成为他的拘禁。也都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今天我们对永恒我们有盼望，也都因着主的复活，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的前路。所以我都很希望我们再唱正话，我们唱过一首的诗歌是这个的耶稣基督今复生。我们等一等，我们让是有 Roger 去翻那个 PowerPoint， 我们唱多一次这首的诗歌，就是生命圣诗的137首，耶稣基督今复生。基督耶稣今复生，哈利路亚，天使世人同欢欣，哈利路亚，高唱欢乐凯旋歌，哈利路亚，主天大地同唱和，哈利路亚，慈爱救赎大公声，哈利路亚，战争冤不住得胜，哈利路亚，冲破死亡主复生，哈利路亚，乐园大门主已开，哈利路亚，荣耀君王已复生，哈利路亚，死亡都偶有何害，哈利路亚，我主赦免救众生，哈利路亚，死亡权势今何在，哈在大约200年之前，有一位的少年人，他的父母是犹太人。有一天，这个少年人他问他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我们犹太教的信仰而去转信这个的基督教呢？他爸爸这样答他，他说因为我要去认识更加多的人，以致可以帮助我的生意，可以帮助我在事业上面的发展，以致可以赚取更加多的金钱。这个的青年人他听了之后，他感觉很迷茫，他迷茫就是说，为什么我的爸爸他对这个的信仰这么儿戏呢？为什么我爸爸会是利用这个的信仰来到去达成自己一些的利益呢？当这个的年轻人他长大了之后，他有机会由德国他去英国那里读书，之后他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后来是轰动了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被这一本的书来到影响。据估计，当时在这个世界里面，大约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被这一本书来到是影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本是什么书？这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个是《Communist Manifesto》，这个马克思所写的这一本的书。大家都知道这个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 Karl Marx， 虽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那个的思想是已经是式微，根本全世界是得回可能即十只手指都数得到是奉行着这个的是共产主义，但其实很多这即十个八个这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他们其实都是变晒质，已经再不是这个的共产主义。但是虽然是这样，当日这个的马克思他被他爸爸那种的虚伪的信仰的态度所影响，他发觉他的爸爸只不过是用这个的信仰来达成他自己的私欲，以致因着他爸爸就影响了他以后那个的思想。弟兄姊妹，在今天主复活的大节的里面，都让我们来到去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对信仰那个的态度是怎样，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好好的来到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配偶，影响我们的儿女，影响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呢？刚刚的星期五晚上，我们是有这个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的钉身，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三日之后复活，他的受死，他今天的复活就成为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内涵。从第一代的基督徒，或者是从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一直二千多年之后到今天，基督教是确实的相信耶稣他死后三日之后就复活，他能够从这个死里面再一次的复活过来，并且在之后的四十天的时间里面，他多次的向不同的使徒和跟随他的人来到显现，让他们来到去更加的确信他们这个的信仰。若果我们要去探讨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正是复活过来，我们就不能够预先就是说有一个既定的立场，就是说既定的立场就是凡事必须是在那个自然现象之中发生我才相信，又或者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否定晒科学所不能够解释的现象，譬如耶稣基督他是钉身，他的尸体拿回来之后很多人就怀疑他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他怎样可以能够挣脱了在身上绑住他那块的布，也都是挣脱了在他身上有差不多三十公斤的香料来到包裹住他的，更加就是说他没有可能再可以推开在他那个的墓碑前面有一块的石，这个石可能是几千磅的石，你说没有可能发生，没有可能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是过不到我们的理智，这件事是过不到科学上面任何的解释。又或者我们问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不是有机会找那些祭司文士，又或者当时的比拉多和很多的反对他的人在他的面前出现，然后慢慢地升上天空，化作一缕青烟地升了上去，若果这样的时候那一班人一定是信到十足。 我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他不用这个方法，但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里面所讲到的事情，神都不是照着我们想着那个的方法来到去做。当日主的门徒和大约有500多人，他不知道耶稣究竟是用什么的方法来到复活，但他们却知道，他们却亲眼的来到见证耶稣复活这件超自然的神迹，以致其中的人他们的信仰有很彻底的改变，他们的生命更加是产生了一个震撼性的改变。而彼得跟随他曾经3次不认主，曾经有很多失败的彼得，就是其中一个表表者，生命彻底的改变，所做的也都影响到整个的世界，轰轰烈烈。刚才是 Florence 姊妹帮我读的一段的经文，之前的背景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他向7个门徒显现。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是以色列的北面，在加利利海是彼得最初是打鱼，亦都是耶稣呼召他那个地方。当时彼得和其他 的门徒看到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以为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他以为曾经3年多的时间跟随耶稣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在失望和沮丧当中，他重操故业，圣经讲到他重新的来到出海打鱼谋生。谁知道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突然间在他们的面前来到出现，他亦都指点这个打鱼非常是有专业的这个彼得，来到教他怎样来到可以是收获更加多的鱼，以致呢他跟着那收获的鱼呢是非常的丰厚，根据圣经记载是总共有153条大鱼。哇，你说圣经这么犀利的，连几多条都记载这么清楚？是啊，因为呢其中一个门徒就是约翰，约翰当时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清楚记载那一晚他们可以有153条大鱼的收获。然后耶稣又煮埋早餐给这7个门徒来到去吃，吃完之后就开始了正话所读的经文第15节，就是说呢是由第15节至到第17节这三节的经文，是主耶稣向彼得提出三个，总共3个呢是非常扎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俗语就是腰心腰肺的问题，非常扎心，同埋3个服侍嘅托付，系将呢一个嘅扎心嘅问题同埋呢个托付系交俾彼得。呢3个嘅问题系咩咧？或者呢3个嘅托付系咩咧？就喺第15至到第17节。第15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跟住话你喂养我的小羊。第16节，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第17节，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其实你看下去3个的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分别只不过是那个的爱字，那个爱字这个的解释，爱字这个字在原文呢其实就是说有3个不同层面那种的爱，或者是3个不同程度的爱。耶稣这样问的时候，其实这位的主他希望就是重现回彼得最初爱主的心，然后他再托付他，托付彼得去牧养他所托付给他的羊群。复活的主对彼得最大的关注， 不是他侍奉究竟有什么的成绩表，侍奉有多厉害有多多，也不是责备他，责备这个彼得，你跟了我有三年多的时间，你成日只剩得把声，但是就没了到，也不是呢去找他算账，你够胆三次不认我，你成个懦夫这样，没有，你看到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主耶稣只是关心他，爱他的心，爱主的心，只不过是关心就是他彼得和他自己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第十五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一个很有我们叫做一个是震撼力的一个的问题，因为这个的问题其实在背后是耶稣基督对彼得一些的期望，问题的背后带有一个的期望，就是他期望彼得能够爱他更深。这个的问题我相信不单止昔日主耶稣是问彼得，今日同样主耶稣亦都是问我，亦都是问你同样的问题，你爱我是否比世界上其他的事情爱我更深呢？耶稣是在哪一个时候提出这三个的问题呢？不是在他传道的初期，不是在他是和彼得是相处三年半那段的时间，也都不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乃是在他钉十字架复活再向他显现的时候才提出这三个的问题。因为到现在这一刻，在他向彼得复活这一刻，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是要彼得是落一个决定的时候，也都是人是退到一个是关键性要去做决定的一个的时候。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人间的爱情故事一样，我们拍拖可能一段长时间了，我们去到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是相爱了这么久了，我们需要作出一个决定，我们要去到谈婚论嫁那个时候，我们要彼此许下那个的婚盟的时候，我们要向对方委身，我们一对的情侣不可以成世一路无止境的爱情长跑，在那个的长跑里面总要来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否则的话就不要累了人家对方的青春。同样一样，这里一样是这样，耶稣基督和彼得的关系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也都是要彼得去来到作这个的决定。在人和神的关系的里面，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里面，也都同样好像彼得这样，就是说我们信主可能已经很多年了，我们用了时间去了解去认识这一位的神了，我们也学习了怎样去侍奉这个神了，我们呢不能够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研究，在那个认识，在那个学习的阶段，那是说我们必须要同时的作出决定，在学习在研读的同时，我们要作出一个决定，就是说我是不是需要将这个关系，我和神的关系更加提升到一个更加高的层次呢？我是不是要向神更加的来到有一个单纯专一更加完整的爱呢？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问题，这些究竟是什么呢？圣经没有详细解释， 很可能就是指到当时彼得打鱼的时候那153条鱼，在第十二节的里面记载153条鱼，又或者这些是指到那些的渔网，这些又或者指到那些的那条的渔船，又或者这些是指到当时这些的鱼给到彼得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可能是这一些的物质，就是主耶稣所指的这些。彼得他是不是爱这些或者这些的物质比主耶稣更加多呢？这一位复活的主，他要彼得做一个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说你爱这些的物质，抑或你是爱你曾经跟随过三年多时间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主呢？他要彼得来到作一个的取舍，彼得他应该怎样来到作决定，怎样来到作这个的取舍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第一个可能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去做选择，我们要选择侍奉的对象是哪一个呢？我们要选择我们一生以什么为我们的目标呢？既然有选择的时候，其实就表示有所舍弃，你要放低一些东西，你要做选择的时候有所舍弃，你要放低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是包括了一些的损失，好像是很逻辑性，但是很实在。你舍弃会带来一些的损失，这些的损失也都可能会带来给你有一些的切肤之痛，所以我们要作出那个选择，其实可能就是表示我们要承受在物质上面一些的损失，我们要选择。好像我们约书亚团，约书亚团我们的团份是什么？我要约书亚团的团友读一次出来，我们的团份是什么？大声点，约书亚团的团友，算数啦，合格啦。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讲的，约书亚团的团友讲的，你作了一个选择，你作了你的选择，就是说你侍奉这一位的耶和华。今天也都是当耶稣基督在清晨向这一班的门徒，向彼得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将这个选择就摆在彼得的面前，今天也都是同样放在你和我的面前，你和我是爱这些更深吗？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吸引了我们，很多的事情是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能不能够是爱主，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比这些更深？我们会不会爱主耶稣基督比其他的更加单纯更加专一呢？求神都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更加思想到祂也都是同样对我们有这个的问题。彼得在主耶稣的面前祂失败过很多次，但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祂再一次来到以外，来到呼召这个失败过的彼得，以致最终这个失败的人他被神大大的使用，能够在讲道之中带领3000人5000人信耶稣。彼得他最后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他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他更加是有那种的勇气，有那种的胆量，传说就是说他在罗马 他是为主的缘故，他被倒吊来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但愿这一位满有那个能力的主，他昔日他以死他以复活来到胜过这个死亡，他昔日以爱的声音来到是呼唤彼得的时候，今日也都盼望他是呼唤你和我。信主多年，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爱主有几深呢？你会不会听到主耶稣的声音跟你说，你爱我是否比爱这些，或者是这些的事情，或者这些的物质更深呢？你愿不愿意为了你今日所信的，你付出代价，你真正成为主的门徒，基督的追随者呢？而在当中你立志，我成为主的门徒，一个 disciple， 我不要成为一个平信徒，或者俗语，我不要成为一个平信徒，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追随者。大家可能看过一本书，或者很熟悉这一本的书，但我都今天来到去再讲，就是说呢，这一本的书叫做是追随基督，是这个的潘霍华所写的。这一本的书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一位是青年的一位的神学家牧师潘霍华，他当时写的时候，他慨叹当时的是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只不过是希望是轻轻松松的过他们的宗教生活。但正因为这样，但正因为他们要轻轻松松过他们宗教的生活，以致教会变得是越来越跟世俗是认同，恩典变为廉价，悔改或者是服从似乎无关重要。所以他说多一句说话，他说廉价的恩典那是我们教会的死敌，廉价的恩典那是教会的死敌。什么叫廉价恩典呢？随着教会的世俗化，昂贵的恩典的概念慢慢的来到褪色，恩典就好像变得好像在市场上卖那些的货品一样被抛售，只要人在头脑上同意，我们同意就能够得到了，罪就可以获得赦免。潘霍华他说，廉价的恩典是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只要有恩典就够了。所以基督徒仍然可以活在罪里面，基督徒仍然可以走回以前熟悉的路，又或者基督徒仍然可以跟其他人不信的人没有分别。廉价的恩典就是说，宣扬不需要悔改，你不需要悔改罪就可以获得赦免，我做门徒不需要付代价，蒙恩是不需要跟随基督，更加不需要说背起这个自己的十字架来到是跟随主。廉价的恩典是称罪为义，而不是罪人称义，藉着称罪为义，世界的罪就可以来到是掩盖。廉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不需要基督道成肉身。事实上今天有不同的教会自称基督徒的人，只不过是接受了是廉价的恩典，除了在口头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跟其他人跟以前没什么改变。追随基督这一本的书是对今日我们信徒来讲，可以说是暮鼓晨钟，发人心省， 在复活节的主日，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立志来到一生的跟从祂。彼得他再次跟随主之后，他有翻天覆地那种的改变。当你回应主耶稣的爱，那一位能改变人心的主，那一位能改变人生命的主，亦都必然会因着你的决定而改变你的人生，而令到你的人生更加的变得丰盛，令到你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同心的祈祷。主啊，都是原谅我们那种对信仰的不认真，甚至乎又或者轻视的态度，我们的生命若果没有得着改变，不是因为你的膀臂是缩短，乃是说我们的心是蒙了脂油，我们听不入你的说话，我们更加不愿意去改变。求主都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赐下力量让我们去改变，让我们去跟从你，以致不单止我们自己，那是说我们可以为到天国，可以为到教会，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大更美好的事。求主都是祝福我们平安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立志去跟从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